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65集。 半个小时前，在咖啡厅外，杨州告诉吴样， Robert 刚来 IN 做网管的时候，公司网络曾经遭受过一次恶意的病毒攻击。虽然这种事情通常由安全组的同事处理，但由于病毒造成了不少员工的电子信息收发障碍，一时间网管2的电话还是被打爆了。不过那次对安安造成的影响不大，安全组的同事也很快化解了危机。但出于好奇，杨州还是通过2回传的数据研究了病毒代码和来源，发现其与一个代号 Black Hole 的组织有关。 Black Hole又名暗仓，简称 BH， 不是专门的黑客组织，却依然在 IT 界享负盛名。 传闻中，暗仓拥有民间最大的个人信息数据库，数以万计的工程师会员和世界上最坚固的防火墙。不过也只是传闻，没有什么是最坚固的，所有的系统都有漏洞，他们只是总能赶在被人攻破前补好罢了。 但不管怎样，暗仓的名声、隐蔽性和与之俱来的神秘感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杨州。他一时兴起，花了2天的时间反编译了那段病毒代码，又原路返还回去，成功引起了暗仓的注意。 他们给我发了个低等级的会员账号，可以进入暗仓系统，同时能够通过完成系统任务给账号升级，获得更多权限。 根据杨州的描述，暗仓会员化级分等，从一级开始上不封顶，数字编号越大代表的等级越高。所有的会员都可以使用暗仓的数据库，支付一定费用检索其他人的个人信息，不只有姓名、籍贯、手机号码这些基本信息，还包括兴趣偏好、行为习惯、社会关系、交往对象等等。检索项目越多，被检索对象的身份越特殊，检索费用就越昂贵。与此同时，高级会员也能根据自身权限不同，对低级会员屏蔽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全部信息，使其不被查看，无法利用。也就是说，在暗仓之中，会员级别越高，其身份就越隐蔽，而低级会员和非会员就仿佛马路上被扒光衣服的路人，所有的隐私一览无余。但暗仓的等级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任何会员都可以通过完成系统的任务进行升级。常规任务包括编写病毒代码、加固防火墙、贡献自己或他人的数据信息等等。当然也有些特别定制的任务，任务内容仅对自己可见，领取之后才能知晓，一旦完成，奖励更多，升级也更快。而等级提升就意味着能够获取暗仓之中的更多权限，以及这些信息附带的更高的价值。 流量明星的家庭住址在黑市能卖到150万，政界人物就不用我说了吧。普通人最值钱的是财产信息，如果照片形象不错，那这个人所有信息都会比其他人贵上3到5成。 就这样，每天都会有数以千万计的新任务被系统发放，然后被匿名领取。而暗仓也因为它精密的算法、庞大的存储量和由此带来的巨大网络效益，愈加飞速地运转着。每一位暗仓会员都像是不断分裂复制的病毒，无孔不入地从真实世界汲取信息。一个注册账号、一份访客登记都可能被作为提升等级的工具，也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给自己穿上外衣，保护起来。 挖取别人隐私是会上瘾的，陌生和未知总会让人恐慌，但那种知己知彼的感觉则相反，它会让人非常有安全感。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，扬州的账号已经由最初的一级升至39级，只要支付每次的检索费用，就能基本查到身边所有人的个人信息。也是因此，他无意间发现了李伟新暗藏会员的身份。 那次在天台，他嚷着要跳楼，江峰根本不认识这人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劝，我就只好去系统里查了他， 却意外地发现李伟新的大多数信息都对扬州屏蔽了。也就是说，李伟星不仅同为暗仓会员，而且等级还比扬州更高。而就在今天下午，扬州得知李伟星死亡的消息后不久，就重新在系统里进行了检索。他意外地发现，李伟星之前对他屏蔽的信息已经如数显示了出来。不仅如此，李的状态还变更为已死亡。如此及时的更新速度，难免让扬州起了疑心，他隐约嗅到了暗仓和李伟星死亡之间的微妙联系，也因此才明确表示希望吴恙别再把他和江峰牵扯进来。当武大力切出暗仓的系统界面时，右上角的标识已经从 level19 变成了 level20， 页面上没有任何关于暗仓或者 black hold 的标识，甚至整个操作界面都十分简陋，像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电脑系统。 账号是我去年在尼泊尔自驾游的时候从当地的一个华人手中买到的，当时听说这个级别高了能卖不少的钱，就想着把号给养大再转手卖掉。我真没听过你说那什么仓，你知不知道？ 吴恙盯着他，半信半疑。吴大力举起一只手对天发誓， 哎呀，账号是我去年在尼泊尔自驾游的时候从当地的一个华人手中买的，真的，我骗你我是孙子。 不过这对祖宗来说好像也没什么吸引力。吴恙思忖片刻，决定先不跟他计较这些了。扬州的话给了他提醒，他需要利用吴大力这个并不算高等级的账号去查几个人，和沈婷那场交通事故有关的人。如果曾瑞所言为真，暗仓牵涉其中，那他觉得对方级别应该不会太低，至少不应该被吴大力的账号检索出身份信息。有时候被屏蔽也是一种信号。吴恙先从那份由神秘委托人发来的事故处理报告开始，把记录在案的肇事司机和包括曾瑞在内的目击证人通通检索了一遍，结果一应俱全，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被暂时排除了嫌疑范围。吴恙再次检索李伟星，结果和扬州描述的一致，他作为高级会员的屏蔽已经解除，而且信息最后一次更新是今天中午12点左右。顺着李伟星也自然可以搜索到配偶于燕，以及他们还不到5周岁的女儿。 小孩子的信息也曝光吗？也太没人性了。 哎，你差不多得了啊。 吴大力看着自己账号里的预存代币刷刷的往下掉，快心疼死了。 哎，你知不知道你每按一次搜索花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啊，我这小店明天还开不开张了？ 你就休息一天，全当为民除害了。再查最后一个。 吴恙鬼使神差在搜索框里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，点下搜索，系统忽然报错，吴大力的账号直接被冻结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！咪咪。